天生好嗓，魅力开唱。北京时间的18:04，马上要零五分了。这里是依然在每天下午都会和您准时相约的，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晚上好，我是静瑜。 晚上好，我是杨帅。 今天前面这段话说有点问题啊。每天下午跟您相约，晚上好， 大家傍晚好。这里是每天下午给你带来的晚上的一个节目。 现在这些时间真的很难把握啊，因为我们已经从秋天慢慢过渡到了冬天了，会发现说天黑的越来越早了。 是。 那在下班的路途上呢，你会感觉说比平常更加的急切，天都已经黑了我还没有到家。 其实结果才五点了。 还好今天在路上呢依然是有欢乐的好声音在陪伴着各位。要为大家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挑战新歌声的音乐爱好者，这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朋友，当然也是我们中国人了。我们欢迎 Joseph， 跟大家打个招呼。 欢迎欢迎。 大家好，我是 Joseph， 周周，叫我周周就好了。 甜蜜的昵称哈，周周。 周周， 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自己吧。 哦，大家好，我现在在加拿大工作，也是在那边留学，留学过了之后去那边工作，然后一直是个音乐爱好者，然后呢一直喜欢在那边唱 K 啊，还有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啊之类的，然后就这次很高兴能来到这里哈，参加一个这么一个挑战新歌声的一个新鲜的节目。 是，但 Joseph 有一点紧张，没有告诉大家说其实他自己也有参加过一些电台节目录制在加拿大那边。所以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同行之间的交流，对吗？ 一点点哈，我只是一个经验者， 是一个音乐方面的一个分享。但可能大家现在听周周讲话会觉得说已经有点偏向 ABC 的一些腔调在了。 对， 可以猜猜他是哪里人。哎，今天有奖猜哈。 我觉得完全猜不出来了。 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在北京地区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FM98 和 AM927 同步双频收听我们的节目，除此之外我们还是当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大家可以打开你手机里的唱吧 APP， 找到右下角的发现，然后点击直播板块，就可以看到每天都在热门上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啦。 对，我们今天是在热门上，已经有很多新老朋友来这里报道了，先点一波名哈，有俺老孙刘英518，还有哇好考验，我每次看到他我都很紧张，灰化肥会挥发关注了主播，点名表扬你一下，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多多关注和分享我们的节目，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今天的好声音 JoJo。 那除了我们这些方式之外呢，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 我们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同样可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盛况了。 非常感谢我的好搭档，说到一半话卡住也是很可怜。 对，刚刚 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啊， 是这个俺老孙在此谁敢放肆啊，他说是山西人。 不是，告诉大家答错了，可以继续往北边猜一猜啊。 继续往北走。 是，那一开始呢我们还是要先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让大家见识一下哈，周周的这个演唱的功力。 没错， 他今天挑选的第一首歌曲也是让我很吃惊，因为我觉得在加拿大留学工作应该选一首英文歌，或者说偏一些励志什么的歌曲，然后但他选的是一首电影的配乐，而且这首歌我觉得、哎，你们真的会在加拿大看国产电影吗？ 会的，绝对会的，因为那边华人很多 什么的。 对，我们 都会在院线上映吗？这些 会，我们特别是我们住的那边呢，有中国人住的很多，然后那里的电影院就会专门播，同时会有三四个中国电影一直在播吧。这个电影就是我们我和我老婆去年当时看到这个红怎么说呢，就是对很有名的这么上映了，然后就绝对要去看一下，我看了以后就被惊讶了，然后也特别喜欢这首歌曲。 大鹏导演的《煎饼侠》啊，今年大鹏导演的第二部电影作品已经上映了，《缝纫机乐队》有去看过吗？ 还没有，准备回去以后在那边看。 里面肯定有很多歌曲你也会喜欢的。 一定，我相信。 这首歌曲就是大鹏自己类似于自传体的一首歌了，叫做《恐高的鸟》，今天也是由周周来给大家带出。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先声夺人，来听听周周的演唱。 我只想唱歌给你听，不管你在什么地方， 我只不过想唱歌给你听，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我只想唱这首歌给你听， 先声夺人唱给你听，先声夺人唱给你听。今天带来的第一首歌曲，这是来自大鹏的《恐高的鸟》。这首歌曲放在一个喜剧电影当中，其实有点显得格格不入，就是它是烘托气氛的那个部分哈。但是在电影院当中跟自己的妻子一起看电影的时候，又被这首歌曲感动到，对吗，周周？ 啊，是的，这个电影让我们真的是感动，然后加上怎么说呢，看到了很多梦想吧，给大家也很多梦想的一个电影。 都是追逐梦想的人，所以看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肯定会 深有同感的。 没错没错。 好，准备好我们就要开唱啦。恐高的鸟， 恐高的鸟长出了翅膀，我想所有的胜利都值得悲伤，还有所谓的坚强，还有所谓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其实一样。自由是以为自己真的有方向，诱惑那一种选择不是在流浪，不管却不能不管注视的目光，抵抗不了心是最大的伤，还有多少的坚强，还有多少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全都一长出了翅膀，我想所有的胜利都值得悲伤，还有所谓的坚强，还有所谓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其实一样。自己真的有方向，有光啊，那一种选择不是在流浪啊，不管却不能不管注视的目光，抵抗不了心伤，才是最大的伤。自由是以为自己真的有方向，有光亮那一种选择不是在流浪啊，不管却不能不管注视的目光，了心伤才是最大的伤，还有多少的坚强，还有多少的梦想，那些值得骄傲的全都一样。 的鸟，您刚刚听到的是现场 live 版的演绎，非常感谢今天的音乐爱好者周周。我们来请到周周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自己的音乐生活，进入今天的魔音秀。除了好听的还有好看的， 除了好看的还有来闹的， 满满音乐活力尽在 FM 982， 挑战新歌声魔音秀。 我真的没想到你唱歌是这种风格的，就有点像学友大哥，特别是在高音的时候抖音自由。 我其实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哪个风格的。 我觉得他很适合去唱美声 啊。是吗？ 很有那种气势，有种硬汉柔情的感觉。 对，很稳。 对， 表达的很稳哈。 是， 但是听到这首歌曲是有映照到自身的一些经历吗？还是就单纯的很喜欢旋律？ 单纯的很喜欢，因为我个人就是很喜欢表演艺术。 嗯， 然后在那边呢会参加一些歌唱比赛啊，还有演一点话剧。 演话剧。 对对对，在那边也有华人凑在一起，过去的一些专业人士啊，凑在一起演一些话剧什么的。然后我就很喜欢参加这些节目。 对，其实周周他从小就很喜欢像唱歌还有话剧的这些表演的艺术。 是， 小的时候是家里有刻意培养吗？还是自己就哎看到电视啊什么电影之类的就会想跟着去模仿 啊？可能也有点受我爸的影响吧。这个我爸爸是音乐人，是制作音乐的，然后小的时候就看着他接触一些钢琴啊什么的，但是我没有机会学，就自己本。 他没有要求你要掌握一些乐器吗？ 没有。感觉有点可惜。 对，长大以后你为什么不逼我练钢琴？ 有一点那样的感觉了。 嗯，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可能自己心里面这种喜爱的感情可能就控制不住了，然后在学习空间有一些时间或者是工作之间有一些空间的话，就会参加一些这样的节目，然后表达这样我对这个表演艺术的喜爱吧。 嗯，因为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就已经去加拿大多伦多去上学了， 没错。 然后那个时候就接触到一些比如说像唱歌啊表演啊之类的，就是局限在华人圈还是说整个多伦多的这些大赛我都会要去参与一遍，只要有表演的舞台我就想要去尝试一下。 我没有那么厉害，就是周围能看到接触到的吧，就算是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广告啊，这个有一个如果我时间允许的话那就去参加一下这样。 嗯，那特别想知道周日常从事的工作包括你去读的这个专业其实跟艺术方面有关系吗？ 啊，完全没有关系。 我们就特别想听到这样的答案。 对，我本科学的是物理，然后现在工作是在一个重工的公司管理采购的。 哇，这个确实很反转啊。 物理采购这个算是市场部门吧？对， 算是吧。 对，给公司所有的供应，就是满足公司所有供应。 然后还是个文艺男生。 对，然后是个文艺男青年。那公司有了解到你有这方面的一些才华，比如说年会啊什么就会邀请你上去放歌一首？ 没有，我完全是隐藏着的。 就是工作跟生活分得很开。 分得蛮开的。对，就我在这个参加表演艺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接触的都是喜欢表演艺术的这一些朋友，然后在工作方面就是完全分开的，那边就是那边。 对，因为在加拿大我们可能更多的朋友聊起来就会说哇真的几个字来形容，就是好山好水好寂寞。那你在那边生活会有这样的感受吗？ 啊，有点吧。对，也真的找到和自己有同样爱好的人很不容易。然后也很珍惜这些朋友。 那你们在一起比如说排剧的话会大概是什么类型？就什么经典沙翁经典也排，然后是国内的一些像小剧场的剧你们会看吗？ 我个人喜欢的可能是比较现代一点的，就是有一些反映一下现代社会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也同时也演过一些经典的，像日出我演过一次。 哇，演过日出。 演过日出， 很厉害，很经典的话剧作品。 对，我很荣幸能参加那次演出，然后我扮演的角色是那个方大生。 哦， 又一个跳过。对，我比较喜欢参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东西吧。 是， 那其实当时在当地的电台跟电视台也有试水挑战一下节目 啊。对， 哎，就想知道那边的电台跟我们就很不一样吗？ 哦，我觉得是很不一样，因为说那边听众怎么说？中国人观众还是比较小，然后呢这个设备啊什么的，我来了以后第一个惊讶就是觉得哇这里的设备好宏观好大，对，好现代，就感觉 这个不用惊讶，因为全国的电台跟我们都不一样。 哦， 我们是全台唯一一家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 哦，原来如此。 这一家音视频同步直播的。 哦， 这给挖了一个大坑。 是啊是啊。 不过也 也是希望我们可以互相交流。哎，那在那边的话，你们是华语还是说就是英语这样交杂着来？ 华语，我要参与的这个就是一个华人电台，然后当时 是什么类型的节目呢？ 当时老板特别想开启一个关于车的节目，然后对我个人也很喜欢理学理工科的嘛，都很喜欢车这个东西，然后他想做一个节目，就是给这个所有人能看的车能听的， 就不只是给爱车的车迷。 对，没错，就是关于一些日常上关于车的事情，假如说什么时候换雪胎啊，怎么换机油啊，这一类的， 给大家科普一些日常需要在就开车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对，因为车这个东西，我们现在日常天天离不开嘛， 是 肯定要接触的。有一些东西呢，懂一懂真的是很有帮助的。 对，那大家互动多吗？比如说会在平台上然后跟你互动，说哎 Joseph 今天听了你的节目，我觉得说得非常棒啊，怎么之类的。 这个很可惜，我互动的机会好像还蛮少的，因为可能听的观众们还是比较少吧。 做好录制的节目去播放哈， 没错。 是，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音乐，一首孔高的鸟也是征服了很多的人，在我们的平台上，哇，已经有像相公还有 AAA 阿湾里捡石头给你送来了很多的小礼物，包括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也在这里一并谢过哈。别忘了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答题啊，猜一猜周周到底是哪里人？ 哪人 没有猜到哈？ 可以先猜猜看。不过接下来呢，我们想要请周周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的私藏歌单，因为我们是当音乐节目，很多朋友听完了之后就说，哎，你们嘉宾唱这首歌好好听啊，因为通常大家是听 CD 听原唱，但是听不同版本的翻唱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棒，所以也希望说嘉宾可以把自己的这个私人的歌单来分享给大家。今天周周提供的三首歌曲都是英文歌曲，而且很巧的是都是男歌手的歌曲，而且也差不多按照新老在排这个序哈， 有一个顺序。 对，一开始的这首歌曲就是一个男子组合后街男孩的Shape of My Heart， 对， 可以介绍一下吗？ 这首歌呢，我是记得就是当年刚去加拿大的时候，就是在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这首歌特别特别的火， 是， 对，是 Backstreet Boys， 也是想当年我听了很多的这一个 group， 所以呢，还这首歌也是我在他的歌里面是我最喜欢的，算是最喜欢的歌， 最喜欢的后街男孩的一首歌， 没错。 我们来欣赏一小段 Shape of My Heart， 来自 Backstreet Boys。 Every minute it makes me weaker. You can save me from the man that I become. Oh yeah. 歌就是没有那么复杂的编曲，但是它永远不过时， 没错， 每个人听起来都会觉得说，哎，还蛮，就是会跟着不自觉的走动， 是 百听不厌的一首歌曲。 是，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个大热的新单了哈。这首歌曲来自加拿大的，我们每次介绍他就会说，我觉得这个介绍方法很土，就是加拿大流行小天王 Justin Bieber。 哦，对对，没错，这首歌其实是 Justin Bieber 带，怎么说呢？他跟这个原唱合作了以后变得很火，但是原作版大家我也推荐听一听， 因为这首歌也出了很多 remix 版本的， 是的，没错， 特别的火。 Justin Bieber 版本就是属于是 remix 的其中一个， 是，对对对。 Despacito， 我们来听听看。 Si 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Tijuana madrug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 y yo soy el metal. Me voy acercando y voy armando el plan. Solo con pensarlo se acelera el pulso. Oh yeah. Ya, ya me está gustando más de lo normal. Todos mis sentidos van pidiendo más. Esto hay que tomarlo sin ningún apuro. 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tu cuell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t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te a besos despacito. Firma las paredes de tu laberinto y hacer de tu cuerpo todo un manuscrito. Sube, sube, sube, sube, sube. 很惊喜啊，我们今天听到的是西班牙语的原版 啊。对，我也蛮惊喜的。 是因为通常我们就在这个各大榜单上，就是他们跟 Justin Bieber 那个 remix 的版本 是 多少钱，然后我们想知道就是说，哎，这首歌啊，就是在加拿大火吗？ 哇，很火，火到爆。就是我们开着车的话，每30分钟几乎都会听到一次，就这种感觉， 不喜欢都难，已经完全被洗脑了， 真的完全被洗脑了的感觉。 对，我们想知道，就聊到 Bieber 本身哈，因为他是加拿大的歌手，想知道那加拿大的民众对于他的印象和态度大概是什么？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还是很看好他的吧，因为他 Justin Bieber 有的时候我还听到，假如说在多伦多市中心的一个酒吧，他随便进去，然后就给大家弹了一首歌什么的，还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对， 所以他 毕竟有才华在。 对对，还是他很重视他的粉丝群的。 是。 对，去年的时候他有在英国的一家酒吧也这么玩过，然后他喝了一杯牛奶，那个牛奶杯后来被拿到 eBay 上去拍卖，然后拍出了高价。所以下次如果在多伦多的市中心看到他的话，一把周围他的周边都收集起来。 对，没错。 发大财，开个玩笑。 生财有道啊。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刚刚在酒吧二狐狸榜当中有推荐他的一首新歌，最近发了新单，叫做 How Long。 这首歌曲也有事哈，想要冲击一个大热门。不过今天周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是他的一首老歌 Attention。 是这首歌为什么特别喜欢呢？ 我也不知道，我是偶然在网上看一些MV 的时候看到的，然后我知道 Charlie Puth， 因为他以前给那个速度与激情的那 See you again. 对 See you again 那首歌，我知道这个歌手，然后看到他的名字，然后就顺便去听这首歌，然后就让我感到怎么说，内心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突然释放了出来的感觉，就是很难解释，但是大家听一听吧。 给他唤醒了精神，要注意的小礼物哈，大家也在群里面各种帮我们呼吁，说小礼物走一波。这里是正在唱吧的活力九八二的平台上直播的挑战新歌声，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刚刚有介绍，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可视化的融媒体平台，目前在加拿大应该也没有可以看的广播吧？ 啊，对，好，对，以我所知好像是没有的。 接下来就要突出一下我们的优势了，因为这可以看，所以通常大家在电台当中就是听歌。我们这其实，在节目当中是可以播放 MV 给大家的， 是的， 有好多精彩的 MV

那刚才你也提到过我，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很只适合唱中文歌曲，我唱别的歌曲其实、自己觉得没有那么好听哈。 那你有尝试过唱英文吗？ 有试过，有试过。像 Backstreet Boys 的我就唱过一些。 嗯，那后来还是觉得说，其实可能自己的母语更加有利于情感的表达。 是的， 而且我发现你都很喜欢挑这种很深情歌曲来唱。 嗯，我个人也不适合唱快歌。 嗯，好的，让缺点都暴露出来，那我们优点发挥到极致。 好吧。 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彩虹》，这也是周周有故事的歌。我们先来听听歌，再来聊聊故事，好吗？来自周杰伦的《彩虹》。 哪里有彩虹？告诉我，能不能把我的愿望还给我？为什么天这么安静，所有的云都跑到我这里？有没有空找一个给我？是坏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煎熬，也许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隐瞒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有没有空找一个给我？是坏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煎熬，也许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看不见你的笑，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你要离开，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看不见你的笑，要我怎么睡得着？你的声音这么近，我却抱不到。没有地球，太阳还是会绕会绕。没有理由，我也能自己走到。实话说了太多，就成真不了。也许时间是一种煎熬，煎熬。也许我现在正服下的毒药。你要离开，我知道很简单。你说隐瞒是我们的阻碍，就算放开，收我的爱，当作我最后才明白。 翻唱周杰伦的《彩虹》，周周唱出了自己的风格，因为我发现你真的有独有的高音处理方式，所以能把每一首歌都唱成你自己的歌。 我觉得唱完这首歌之后可以揭晓一下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 留的那个悬念、 啊、对对 对 对，哪人呢， 哪里人呢， 有猜出来了吗？ 其实真的没有朋友 猜 对、啊、猜 出来吗？ 我再看一下，没有朋友猜对，所以要不要看、哦、现在还会说家乡话吗？ 嗯， 现在还会说家乡话吗？就是方言。 家乡话，嗯， 大概方言，因为你们方言算是很容易了，就是大家 应该说是对，我感觉我没有从来没有注视过这些，就是感觉跟同伴们在一起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出来了。 对，比如说我先跟你说，哎，周周干啥呀？ 干啥呀？愁啥呢？啊，这样。 对，答案揭晓了，东北人。 对，东北的。 长春人， 嗯，来自吉林长春的 JoJo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了他的音乐故事啊，也非常感谢 JoJo， 也希望今后有机会可以多回国的时候都来挑战新歌手， 一定的。 是，今天平台上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你的歌声，也再次感 谢 大家、 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是，时间关系，今天的 JoJo 的音乐分享就只能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曲，因为周杰伦也是你的偶像嘛，算对了。 是的，我从小一直就听周杰伦的歌曲。 哎，我也是啊，好巧、 哦、啊，是啊，这么巧， 粉丝相见。 那最后一首歌曲就送出周杰伦的简单爱。接下来呢，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继续为您送出的今晚有戏，我是静瑜， 我是杨帅， 明天再见喽，拜拜 拜拜。